我国女足队在2016年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赛上荣获冠军，为国争光，载誉而归。祝贺女足队员的集会28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有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兼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有关部门、体育部门的干部、运动员、教练以及平壤市青年学生参加。集会上向荣获2016年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赛冠军的女足队员授予了党和国家表彰。集会上继续多人做讲话表示祝贺之后，一些人做发言表示决心。